请让我分裂再分裂。也许以后梦魇里沉睡，也许想念明天的喜悦，也许阳光与起着做冰酷的林野，就好像没有你的我的夜。也许以后悲伤里沉醉，也许只有失恋的抚慰，忘记了沉重的思念，说再见，在这梦幻国度最后的一天，请信让我分裂再分裂。 紧紧抱着你，我不管你愿不愿意，我都会用心去疼你。再大的风风雨雨，我都会保护你。

结局是你亲手毁的，之前的每一个解释现在看来都是虚伪的。爱情的国度没有非谁莫属，面对孤独却让视线模糊，既然不能给我带来想要的幸福，就不要伤害我的内心深处。